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发。 嗱，好啦，头先讲选举啦，即系我觉得有个现象咧，即系今届系好值得去即系去检讨下，就系话其实连呢个建制派咧，即系都会有个擦票嘅现象。啊，即系嗱，你见到就系话有好多，尤其系自由党啊、经民联啊，佢哋自己本身都喺度擦票、擦飞。咁有一区咧，咁我哋自己本身主持就有选嘅，就系、是、其实呢、這个啊，即系杨继昌个区啦，即系你哋 萧院长啊， 萧院长啊， 哦，是 系啦， 阿婆啊， 咁啊同嗰个叫做系业委会，咁嗰个咧就系、是、西九新动力去 back up 嘅， 系。 咁其實呢啲咁嘅現象咧，我哋發覺好多區都有喎。係咪真係其實而家今年呢個叫做係中聯辦啊，或者係阿梁振英啊，都冇辦法去統一或者係團結呢個建制派，喂，搞到鬼打鬼咧？ 哇！我又唔係中聯辦，我又唔代得佢答喎、啊。梁振英又唔係好熟喎、 啊。嗱，譬如好簡單啦， 係啊嘛，屌你真係。 喂，嗱，梁振英，我都想你 comment 下喎，大佬，即係你嗰陣時就話 唔係講咗呢個 plan 先。 呢、這個 plan 咧， 你冇理由即係喺一國兩制之下嘅香港。 我哋成日覺得阿爺咁制㗎嘛， 阿爺係已經操控得咁緊要嘅時候， 咁、啊、真係操控嘅咩？ 梗係啦，屌呢、這個我感覺啦。咁你可以 comment 話唔係嘅，你俾啲證據我唔係，冇理由你自己有打自己，係唔係因為即係建制派內部都有分裂先， 分裂不嬲都有分，都有分歧嘅啦。我又唔好用個裂字，即係你好似你自由黨，佢四圍去，好似契弟咁樣， 係 佢丹拿咁，你後嚟佢熱樓先係讓啫嘛，個熱樓都唔想讓噶，係、嘛？咁呢啲實有嘅喎，即係。 唔係，但係相對過去幾屆嚟講，係咪嗰個即 係 統籌、統戰同埋協調嘅能力低咗？ 差唔多，差唔多，都係差唔多。 即總有啲矛盾， 係啊，差唔多 嘅 啫。 你又唔用矛盾啦，即係有啲分歧咁啦，係咪？ 差唔多矛盾都啱嘅，差唔多嘅。 但係今屆係咪特別嚴重咧？ 都唔係，差唔多嘅啫。 嗯，因為你建制派內部都有利益嘅衝突， 有係實有嘅。因為但係只不過咧，就係話依啲手頭族嘅飛咧突出咗，咁會令到有好多嘢意想不到嘅嘢出現咗啫。 嗯。 咁、所以你就會覺得係唔係又話阿爺想 炸多少少， 自然淘汰㗎，又話想人入去炸咗啊？ 唔係你擔唔擔心先？嗱，你輸完區議會，話是話，阿爺會唔會即係九月唔俾你選立法會先？ 咁呢啲你選唔選立法會都要爭取嘅，每個人 我替你擔心啊！ 咁我哋要盡量。 喂，大佬，你落 嗱，你落咧，我 fans 嚟噶。 嗱， 你冇啊，你冇啊，冇啊，你冇型啊，你型我 fans， 我先大鑊啊。 你早落，你早落水狗。喂，咁佢咪乘機即係唔俾你選落。 咪嗱，講開又講啦。 區議會你個 撚都輸埋啦。呢個咪贏唔贏嘅問題。每一個組織，每一個群體，都有中意你嘅人，唔中意你嘅人。系嘛？有人踩你，又 唔好講得咁 嗱。講開又講啦，即系嗱，因為咧， 真係好 general。 嗱，你嘅經歷咧，即系你又輸咗啦，係咪？有一班高登仔或者網友啊，嗰啲喺你個 office 面前啊，即系係咁喺度唱呢、這個，係咁唱歌啊， 唱個慶祝啦， 係咪？ 徐小鳳唱歌，你唔知咩啊？ 知 熱烈地彈琴，熱烈地 唱。係啦，咁你嗰個經歷 咧，你好啊，冇人搞你啊， 叫搞我做乜春啫我？系咪？ 唔系你即系呢啲，唔系你嗰个经历系令人 remind 到阿刘光华啊嘛。咁一嗱，因为有啲人咧就将你嘅经历就同刘光华比较，或者话唉惊乜啊？即系阿爷一定会有啲职位系即系 关照你嘅， 关照你嘅，好似阿刘光华咁样样嘅。咁而你嘅 comment 咧就系话，诶我边有咁好命啊？嗱，时即系时不我与啦啊！即系你呢一代咧就同阿刘光华好唔同嘅。啊，即系佢咧，即系叫做起码就系话，第一代人啊，即系起码都仲而家都仲有局长做。喂，你其实系咪即系咁灰咧？你自己谂得？ 我觉得咧，每人有每人嘅际遇嘅，唔好样样都以为咧，嗰条轨道系咁样行嘅电车路咩？ 我简单一句帮你总结：各有前因，莫善人。 啊，幾好啊， 係嘛？嗱、啊，你應該下次咁答啊嘛。唔係，但係你嘅咩感受先？即係嗰啲網 友，冇啊，講 嗰啲網撚走嚟你 office， 平時本來係街角裏邊嘅老鼠，唔、啊、係暗角裏邊嘅老鼠， 即係冇嘢嘅。 去到魚灣村嚟慶祝你， 我又歡迎佢嚟嘅。點解咧？佢嚟咗之後咧，啲街坊咪第日嚟後悔咯。哎呀，早知我落嚟投票，點解會引只咁嘅嘢落嚟，搞到咁大鑊㗎、啊？ 呢啲住我 啊！啲人我冇品㗎咁樣。佢嗱，依家佢個 comment， 我又唔敢用冇品嘅同佢講，我只係話咧，即係你唔尊重人，咁唔緊要嘅，係嘛？即係依啲你出嚟做得公眾人物咧，咁你食得鹹魚抵得渴嘅，係嘛？咁你冇問題㗎，依樣嘢。咁你當你去歡呼，不過你唔好騷擾啲街坊咯。 唔係，咁佢都係七點零八點鐘去到。 先啦，九點幾？ 九點幾度？ 我係八點鐘開始。 系你唔 亲六点 喂，点解你唔亲自招呼佢哋咧？ 哇，我有其他嘢做。 如果我 老婆都招呼紧佢噶咯， 你老婆咪同你握手？ 冇老婆，我同佢握手。 你老婆肯定你老婆屌。 咪讲第二样嘢啦，咁啊即系 呢个要继续 follow 啊？因为点解咧？如果我系你咧，即系当然我唔系你啦，即、就、系、是、我抽空呢个角度咧，我就会亲自咧飞入去咧，同呢啲热烈弹琴、热烈唱嘅人咧，逐个做下。 我又冇咁 多谢你，多谢你。 我知，我都多谢佢，我喺网上都多谢佢，而家我都多谢佢啦。但系个问题系我唔需要咁做咯，系咪啊？ 即系你有少少气，屌你！ 唔系有少少气，我要留翻啲气俾啲街坊睇咯。 系， 系嘛，系。街坊咪自己知道， 即系你都懒系有风度咁样 样。其实都几有噶啦，都算系咁啦，系嘛。 Okay. 喂，讲开又讲啦，喂阿哥，喂，其实你又系呢个港大嘅校委啦，校董嚟噶。咁我哋记得嗰阵时咧，就好嚣张嘅，即系选校委嘅时候，选校董嘅时候咧，咁啊个个都讲自己政纲嘅立法会议员，唯独系你咧就零舍。串嘅就话使乜啊？喂，点不知你真系第二高票当选，系咪？喂，系咪即系你觉得就系话，诶呢啲嘢其实诶校董呢啲咁嘅嘢， 你真系麻烦咧。咁呢个咧其实就小圈子，自己分定饼仔，无端端得闲个头啊叫人讲政纲，有边个讲？ 你真系老实， 有边个？有边个？有边个讲政纲真系政纲嚟嘅？讲埋都系废话啦，我跟住同你讲废话啫，系咪先啦？我个人就直肠直肚，你识我咁耐。啊、你唔中意就算啦， 系喎、 啊，咁咪 expose 晒你啲 weakness 出嚟咯、 啊。所以我覺得 你都可以咁講。 所以我覺得， 喂，屌你明知係小圈子選舉，明知我當選，我俾乜撚嘢政綱你難聽？ 係咯，我大家講定分兩個，俾泛民兩個建制噶嘛。 係協調好嘅，唉， 梗係協調咗啦。 唉，你又唉 做戲啫， 連呢個偽君子都唔想做啦，唉，不屑做啊。 我都唔係偽君子啊嘛，佢哋係咁去做夠咯。 明白。 喂，嗱，講開又講啦，嗱，原本咧，即係好多人都以為就係上個禮拜啦，即係呢個李國章咧就應該會當選委任，即係做呢個校委會主席嘅。喂，但係拖到今時今日，一波三折，哇，搞到而家，喂，其實你自己作為校董之啊，你點睇呢單嘢咧？你自己又？ 我覺得咧，真係係唔係仲有啲嘢佢未搞得掂啊？或者係 唔係你應該好清楚啊？我就想 點會清楚啊？ 你校董嚟噶嘛？ 你知唔知校董係咩啊？校董一年開一次會啊，即係等於我見你都唔止一年一次啦。 啱啱啊！ 我一年開一次會，開茶會差唔多，係咪先啦？根本就橡皮圖章。 喂，但係你嘅角度，李國章呢個咁條呢個呢條咁嘅友啦，喺我角度就係，喂，做校董累 Q 死你哋嘅喎，大佬。 佢有咩嘢唔掂咧？ 喂， 佢学历唔掂， 唔系学历， 佢嘅行政经验唔掂， 唔系， 咁学术成就唔掂， 好捻乞人憎啊！屌，简单， 唉，真乞人憎啲嘢。喂，够有人问候你啦，你头先讲话落区嘅时候系咪啊？咁你都乞人憎噶，佢又乞人憎，咁啊实有噶啦，做政治人物， 我唔系，唔系个权位里边嘅人啊嘛。 乞人憎呢样嘢咧就相对嘅。咁但系佢系真系零舍乞人憎，呢、這个就毫无。 喂，大佬啊，你九成几嘅港大校友翻去投票， 喂，投两次我为咗你。 喂，有几多？有几多？ 乌欠欧啊，真系。 喂，阿哥有几多个校友啊？ 四千几咯，喂，大佬，你全部都冇计翻。 而家在世都唔止四千几校友啦。 有冇咁多？有好多已经移咗民啦。即系如果你系做 多冇嚟中产真啊， 唔系系咪？点解唔投先？ 嗱，唔好 我又问你啦。 喂，话中间费事同你玩呢啲嘢， 唔好自己呃自己。 系。 咁样嘅星期日翻去香港大学投票， 咁多人唔妥李国章，你觉得佢系咪真系应该俾佢继续做呢个校委会系嘛？ 系 校委会， 校委会主席。 喂，我有冇权啦、啊？我所以我不以置评啦、啊。Okay. 如果我有权，我先话俾你听。 唔 系选择啦。 跟住我跳第二个问题啦、就系、是、其实咧，梁振英政府不断做呢啲咁嘅嘢咧，就系累死你哋。 系咯，累死你喎、 啊。正如头先你一开波区议会选举， 死咗。 喂，揽死你噶，因为点解咧？啲人觉得你系梁振英嘅。同一类人啊嘛， 情情系指明啊，佢 唔系咯， 点晒名啊？ 梁振英做个契弟嘢， 你唔想梁振英直连任，你就要契弟。 所以我觉得，咧，即系我同你讲嘅公道说话，即系阿屈明贤咧，啲真系黐捻线，喺度话你咩老土啊，冇个性啊，智慧不足，唯唯诺诺，一味听话。喂，呢啲喂，保皇党就系咁噶啦， 你唔算你， 我先唯诺啊，我唔会上嚟你呢个度。 冇错啦， 喂，即系喂咁。 我啲个性好突出添， 冇错。喂，所以我觉得个总结好简单，就系、是、咧，如果你而家建制派俾梁振英咁揽你哋做啲咁样嘅，即系嗱，有几强硬可以做到几强硬。 系， 正如好似版权条例啊，或者委任李国章嗰啲咁嘅例子咁样，或者而家高铁嗰啲超支， 全部斗到行嘅， 你全部揽晒上身。 系， 即系当年曾玉成喺03 输到有辱无荣啊嘛，嗰句说话啦，系 建制派嘅悲哀啊嘛。 明白， 咁即系你， 即系你都感受到呢一样建制派嘅悲哀就， 咁你咪即系为撑而撑咯，咁系咪即系咁样咧？ 一啲人应该撑，一啲人唔撑，为撑而撑啦。 我真系中意老老 实。喂，俾啲例子嚟听下先，边啲系值得撑，边啲系唔捻值得撑嘅先？屌， 嗱，你譬如今次讲翻啦，我转你个题啦， 系 你所谓网络23条咧， 系应该撑嘅，屌你！ 其实咧，如果你讲我个人，我就唔想撑添啊，点解咧 ？OK， 你终于讲 过咗。过咗呢个修订议案啊， 系 你知唔知最大受害者边个啊？ 边个？ 钟树根。 点解啊？ 屌你条友猛改我图，猛企度从企度抹黑我，跟住你我想告你，你话戏房啫，戏房啫。但系而家咧，如果我有真即系李嘉诚咁嘅身家咧，我告到你甩裤都得。 冇错， 系咪啊？ 咁你唔系李嘉诚嘛？ 我唔系李嘉诚。我如果进第一波都可以告下你玩下噶， 唔系而家个条例里边咧，即系无论点讲都好，最大嘅问题在于咧呢样嘢，其实系我同钟树根嘅问题，系嘛？我调房你，我戏房你，乜都好啦，咁你告鸠我啦，或者我抄你版权，但系唔应该由个政府去介入啊嘛。 唔系呢个条例你要 做，你冇理由刑事化啊嘛。 嗱，你琴日讲嘅说话就系话，嗱通过咗呢、這个即系法例嘅话咧。就反而对啲网民有保障喎？点样有保障？我真系想听。 我咪头先讲咯，即系你而家搞我，我可以喐你。但系如果你通过呢条例咧，你搞到我啊，我点样俾你搞到？ 系咪啊？ 一个戏房，一个冇商业利益，一个时事评论，俾你玩鬼死我啦！系咪啊？系咪你攞我啲图？ 唔系，但系而家你 我嗰个靓靓仔仔，你又同我整大只眼，整到红酥绿眼咁，你都得噶。唔系，跟住话我戏房啫，话咩唔得啫？法例保护我啊，你唔好告我啊！ 嗱，如果你通过咗之后，最大嘅问题就因为你将佢刑事化咗。 系啦， 嗱，以前就系我同钟树根嗰一个， 系啦， 而家咧就政府插只手埋嚟。 唔系，你点会刑事化啫？ 去评论， 你戏房咗，你系戏房，你呢个咁嘅呢个项目。 唔系啊，有灰色地带啊嘛，而家就系拗紧有灰色地带。 你将啲灰色咧放到咧，仲唔通过维多利亚港 嗱？就系问题就系话 你玩嘢呢班人， 你就系问题就系话你觉得戏房，我未觉得未必系啊嘛，即系告你嗰、那个，我唔觉得好笑喎，俾人玩嗰、那个永远都唔觉得 好 笑噶。 第一我冇商业嘅利益，第二我系我你我戏房你梗唔会好笑啦，你想揼我添啦， 系啊， 咁我开心咪得咯，咁我觉得好笑啊，你而家都笑紧啦，系咪啊？咁咪戏房咯。 唔系，但系个政府冇理由介入我同钟树根 嘅 系咯。 而家都系告得你啊，政府。 唔系，而家你钟树根冇实力告我，或者你觉得我冇理由拎出嚟告鸠我。 而家民事法嚟啊嘛。 而家民事啊嘛，同刑事争好远。 但系你嗰个系戏房，你冇你一第一，你冇一个商业嘅价值。 嗯。 第二咧，你系作为时讯评论，当然你可以闹 影响言论自由咯。 系啊，你讲咩时事评论啊？讲呢、這个戏房啊？我中意啊玩下你啲政治人物啊！你係得冇？ 啱啊！但係以後咪真唔得咧？ 以後就真係得啦，保障到你啊！你點玩我啊？我都喐你唔到啊，哥！ 我唔信啊！喂，如果唔係你， 你而家呢個世界你乜都唔信啦？點解？ 唔係唔信啊！而家個問題就係你有幾樣嘢你係冇豁免噶嘛？ 包括咩串流啊， 打機串流， 打機串流都得。不過你佢話咧，你拎嚟咧作為評述啊，喂，你玩緊打緊波，哇，四號仔咁鬼渣啊，又塔 Q 啊，又成啊，你有咁嘅評述咧，就分分鐘咧 侵犯人哋版權， 侵犯人版權。但係咁講，你要諗下。即系同人质一样嘅啫，佢都想你玩多啲啊嘛，佢告你嘅，个个都唔玩鬼佢啦。我玩呢个游戏啊，我讲句说话，佢告我嘅，佢咪自己整死自己。佢疑得你啊，评述多啲啊，佢唔会告你。 喂，咁但系呢样嘢， 呢个唔系刑事法，系民事嘅啫。 唔系呢个唔应该你政府介入 咯，政府冇介入到， 啱啊。 政府只系整咗 条例，嗱，你会豁免啊嘛，屌， 呢个咪大家倾嗱， 唔系啦，大家倾就系啦。而家就系想同你倾啦，就系话。而家我哋唔要一个鸟笼式嘅豁免，我哋而家咧就要一个开放式豁免。 做把刀唔使， 就 系 一 个豁免晒。 唔系，咁嗱你就要说服嗰啲网友啦。究竟点解你唔接受先？一个开放式豁免，因为人哋美加都用咗咁多年。喂，美国就系讲做紧一个叫 fair use， 而呢个加拿大咧就系叫做用个 UGC。 今日咧我哋 点解唔得先？人哋行之有效咁多年。 今日我哋见咗嗰啲建制派咧，见咗啲即系版权。一个班友啦，林旭华嗰班友，佢哋都唔接受，系嘛？佢哋嘅讲呢啲情况咧，影响到佢哋将来如果商业上咧，如果有开放咗呢啲咧，可能商业上都对佢哋有影响，所以佢哋唔接受任何嘅修订，系咪先？ 林旭华，你讲紧大班个 friend， 系啊， 佢撑你哋， 佢唔系撑，佢叫我哋撑佢就知啦。 即系我摆你上台，嗱梁振英就摆你上台，嗰啲即系帮商家嗰啲， 咁你而家都摆咗我上呢张台啦， 唔系我， 唔系嗱咁 真系同你倾啫， 嗱因为咧就咁讲啦，事实上就有啲人啦，即系东方啦嗰啲一早就话咧，就系美国佬就俾啲压力啲泛民啊其他人啊咁样样，去一定要通过呢个叫做呢个网络廿三条啦，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嗱我哋唔同你拗。我哋唔想，我哋已经唔系话反到底啦。而家我哋只系争取一样嘢，就系嗰三个豁免啊嘛，就主要就系开放式豁免啊 ，fair use 啊嘛，就唔系要一个鸟笼式，就系、是、六条咁嘅嘢。 你嗰啲仲模糊啊？咩叫 fair use？fair use 其实就系讲紧一个就系叫做开放式豁免。 咩叫开放式豁免啊？开放式系 fair use，fair use 系开放式豁免。 唔系 fair use 同嘢嚟，唔系 fair use 同 fair dealing 唔同。fair dealing 就系讲紧佢六个条款啊嘛。就是、 你解釋下具體點樣 fair use 啦？點樣 fair use？ 搞搞 fair use 咧，就主要就係講，都係其實嗰幾個原則，咁就係話咧，你係冇商業利益啦，咁你就主要係你自己個人衍生嘅內容啦，即係其實你自己係貨自己用嘅啫，你係冇任何嘅一個商業嘅一個理由嘅嚇，你唔係話諗住牟利嘅，亦都唔係諗住同佢競爭嘅，你唔會其實同一個咧，即係俾你即係去抄呢個版權嗰個人咧，係造成一個直接嘅競爭關係。系嘅，咁其实 点解唔用得咧？ 点解唔得先？ 咁同而家有咩分别啫？ 而家有分别咯。 咁如果喂， 你讲到分别 就唔使立法啦。如果咁讲嘅话， 唔系而家唔系唔系，我话同 而家个分别系在于咩咧？ 分别咧， 第一 鸟笼式啊嘛， 你将你唔好用形容词鸟笼式啊，中根未必明嘅，就系话咧，因为点解而家你政府介入咗一个民事个范畴里边？第二就系我哋好担心，我哋不能够保障我哋表达意见嘅自由。如果我 嗱咁啦， 嗱我偷捻咗你种树根嗰啲嘢，我嚟赚钱。咁你梗係告鳩我啦，但我而家大佬我表達意見，笑下種樹根有乜所謂啫？ 你而家都笑緊㗎啦， 我知。咁你可以告鳩我嘅， 唔係嗰啲仲有一樣嘢就係話， 但個問題都唔告你，而家就講明話。以后你都唔告得啦，通过咗。 唔系，嗱，再问题就系话有啲事件咧，系会令到我哋自己本身创作啊，个 transaction cost 个 transaction cost 提高咗。譬如好似就话你 cap 图你要提原处，喂，成幅图都喺度讲嘅 source 嘅，喂，咁 cap 嚟把鬼咩，大佬啊，咁即系唔好创作啦，喺度自己喺度 提原处有几难啊你？唔系你条友喺 Facebook download 咗个幅图，你咪话来住中式跟 Facebook 咯。 喂，但系 你有乜嘢问题啊？ 问题就系 有几难、 啊。你成幅图 cap 出嚟，你唔好话俾我听我啊！中式跟几时几日影啊？喺边度影啊？用咩相机影啊？用几多光圈快门？你唔需要讲呢样嘢噶嘛？ 咁讲讲呢个真系， 梗系唔系啊？你就系要写晒呢啲咁嘅嘢，而家就系要求写晒呢啲咁嘅嘢啊嘛？ 你知道几多就写几多。 喂，但系如果你知道几多写几多嘅话，你同边个拗啊？ 咁我係知道咁多咗，我就係知道佢中樹根嗰、那個嗰、那個咁嘅 咁你作為一條法律嚟講唔夠確切㗎喎、啊，即係好主觀㗎呢啲嘢係。 咁我嘅喺我個個範圍之內，我所知道咁多就係咁多㗎啦。 喂，但 係咁你話俾人聽咪得咯？ 大家明㗎。 但你唔可以攞住啊徐小鳳嘅碟走去播完嗰首歌就話，我都唔知邊個唱㗎。 唔係嗱，另一個問題就係話點解唔可以應承？ 即係呢個版權修訂條例唔可以 crossover 呢個叫做係呢、這個叫做呢、這個咩不誠實使用電腦嗰個罪先。点解唔可以 嚟噶嘛？ 点解唔可以应承？ 不诚实使用电脑个范畴就大好多，系咪你偷人哋啲相？ 唔系而家就系要你 mutual exclusive 啊嘛，就系、是、唔可以你用紧呢个版权条例嘅时候，就一定要应承排除咗呢个不诚实使用电脑嘛？ 有两样嘢嚟嘅，因为你可能咧，直情系人哋俾个。只碟你亦去整，你又喺度 download 曬人哋啲靚相，咁跟住又走去四圍個，又改下人哋嘅圖啊，遮遮咁，你就算係誠實噶啦，嚇、啊！ 咁你如果係講你嗰網唔係嗰啲，如果你講不誠實使用電腦，不嬲講緊網上犯罪啊嘛。 我覺得 呢個直情 係 網上犯罪。 中樹根咧，我簡單總結咧，第二節完之前就係咧，你講嗰啲嘢咧，當然冇問題啦。但係而家你個咁嘅證 據。 系人都知道你背后系 同意你而家大家咧，因为而家咧大家互不信任啊嘛， 互不信任就系啦，呢、這个就系问题。 如果我信任你， 唔单止 我系美国佬，你阿爷咧，你就乜都信佢啦，系咪？ 唔单止系互不信任嘅问题，而系你呢个政权肯定知你一路偷鸡，借呢啲所谓即系侵犯版权呢样嘢嚟扼杀言论自由、创作自由、表达意见嘅自由。 你个系完全错嘅，因为而家嗰条法例咧，如果唔规范咧，仲恶到任何情况都可以告到你。 咁继续讲大话啦，话晒都系民事啫，唔系刑事。 嗯。 亦都唔撚關你嘅政府事，我同中樹根嘅嘢，我中樹根拆掂佢， 做咩做交兩啫？ 都可以用不誠實嚟告你喎。 我知啊，咁你咪繼續夠膽咪用嘅不誠實咯。但你唔係加多條法例嚟管控我哋啊嘛？喂，而家你諗下， 其實係清晰咗嘅， 你通過 係保護咗你嘅。 喂，我 其實我受害者嚟㗎，哥。 阿樹根，如果真係清晰咗嘅話。唔就唔会下面反应咁大啦。 冇错。 喂，嗱， 仲有一 样 嘢，嗱，仲有一样嘢，嗱， 呢个咧讲咗成几个月，成十个月噶啦。 系， 你系最后呢两个礼拜，你班友走出嚟， 但系 唔系啦，我都唔知听咗成十几个月系咩网络廿三条网络。 仲有啊，你讲到琴日 系呢句说话啫嘛， 你讲到琴 日又冇讲啊嘛。 阿哥，你讲到琴日，你仲喺度讲紧串流就等于 download 啊。 嗱，喂，你又去屈我？ 唔系屈你，嗱，你 串流唔系等于 download， 因为我哋可以播翻。 串流系 download 嘅其中一个方法， 梗系唔系啦。 嗱，你讲你唔系咁。 如果串流等于 download 嘅话，我系咁睇 YouTube， 我部 hard disk 咪越嚟越细。 我话俾你听，串流可以 download， 可以 upload。串流系讲嗰个形式上咧，佢要系 data transfer， 系、 data transferring。download 咧，你就 transfer 之后就流走嗰个 file， 串流就唔流个 file 嘅。 系啊，唔流 file。 流 file 咧， 喂，你而家定义啱啊？唔系一定义啱啊？ 黐线嘅，一早已经咁讲， 系咩？ 不过你歪曲我冇办法。 唔紧要，唔紧 要。因为嗰阵时讲嗰个条例咧，佢就话点解你唔写埋个拷贝啊、copy 啊？咁佢话我哋串流冇 copy 嘅，我话唔系嘅。串流都可以 copy 到你，因为任何嘅 data 可以啊嘛，唔系必然啊嘛。哎呀哥， 你听我讲埋先啊，唔系我讲得啱，你又唔俾我讲。任何 data processing 经过个 memory， 经过个记忆体，都有办法可以 copy 到佢。 有办法唔系必然啊嘛，哥。你将你嗰样嘢一定必然性。 唔系，嗰阵拗紧嗰个法例条文，点解你 唔系嗱？即系咁样讲，嗱、你就等于人哋秦始皇咁样，有把刀就一定会攞嚟杀人嘅，梗系可以攞嚟杀人嘅，但系唔系必然啊嘛，哥。 法例要写清楚啊嘛 ，OK， 法律讲佢啊嘛，咁你跟住咧，哥咁啊，无赖哥， 未杀哥 走去同人哋讲，你知我不嬲讲错啦，尤其是个名系无赖同文，走去同苹果日报话中树根 copy 同串流都分。唔开，你千万 大佬同 我用电脑，我用电脑嘅时候，佢都唔知佢着紧开浪裤啦。 喂，好啦， 好好休息一阵， 刺激，我哋休息一阵啦。 好。好